欢迎来到觉醒次元有声世界，现代多人有声剧《初恋症》，由喜马拉雅、九淮中文网、觉醒时代联合出品，作者夜很贫瘠，演播彭瑶、锦鲤、嘉康、孙瑞阳等，点击订阅，第一时间收听精彩内容。 第113集。那晚云建威几乎一夜未眠，白天他想带着齐峰去牛津玩，为此挑选了很久的衣服，两人见面时都跟愣头青似的，你看我我看你，最后还是云建威傻乎乎指前面学校的石拱门。 走吧，从这个门进去。 结果他抬起手，齐峰还以为是要牵他，伸手就把他的手握进手心，食指相扣紧紧攥着。云建威愣一下，任由齐峰牵着自己，内心如一群脱缰野马群魔乱舞。两人走进诺大校区，此时还是上午，他们是第一批进来的游客，校区内静谧到肃穆。走过凯布尔学院长长的走廊，方亭中央绿草如茵，红砖砌的古老建筑无声矗立，如仰望天空的巨人。拐过圆形立柱，阳光斜斜铺洒，云建威左看右看无人，拉着齐峰到圆柱后面，抬头有些腼腆地看着他。 哥， 怎么了？ 云建威的一双眼圆润透亮，如有清明水波，纤长的睫毛在阳光下细细分明，牢牢吸引着齐峰的注意力。两人对视片刻，云建威弯起眼睛露出笑意。齐峰终于反应过来，咽下唾沫，略微紧张抬手抚摸他漂亮的眼角。他无形中把人拢进自己的阴影，低头与他低接吻，唇如试探般轻碰紧贴，渐渐发烫，唇舌沾绵出细腻水声，缠绵难分。云建威被亲得呼吸急促，好歹还有理智把齐峰推开，恋恋不舍舔自己的嘴角。齐峰还把他箍在臂弯里，直到云建威再次推他，喊他哥，他才沉默退开。这次云建威主动牵他的手，和他介绍沿路的建筑和风景。他来过好几次，特地带齐峰进基督堂学院，沿楼梯上楼，墙上挂满学院自建校以来的名人，全是各领域赫赫有名的学家或大师。云建威挨个拜拜，希望各位大神保佑他哥博研之路顺利，门门拿满分，年年发论文。牛津街有一家还不错的意大利面餐厅，郑纯与女伴游玩至此，顺路在这家餐厅解决晚饭。傍晚黄昏，餐厅安静少客，气氛正好，郑纯却心不在焉，一边有一搭没一搭与女伴闲聊，偶尔看一眼手机。他记得云建威说过他哥要来英国，不知两人现在是不是在伦敦正逛着，还是去了别的小镇。他的这个学弟真的很难追，郑纯有时感叹云建威长得一副娇美容貌，内里却是刀枪不入，一切他向来顺手的追求手段放到云建威身上就全部失效。一开始他还想或许是这个小孩出身太好，从小就要什么有什么，才如此难打动，后来他才知道云建威的心里有人。披萨和意面上桌，郑纯对服务生致谢，谁知一抬起头就怔住，视线定在不远处的角落，云建威和一个高个儿男生坐在一起。郑纯认识那个男生，是酒吧那晚抓住他的手腕没让他碰云建威的人，云建威的哥哥齐峰。这两人也在这家餐厅吃饭，看来白天就在逛校区。云建威和齐峰挨得很近，拿着他的相机一张张翻看照片，一边与齐峰对话。郑纯愣了一下，他没有见过云建威这样的表情，虽然这位学弟向来活泼爱笑，但此刻他看着他哥的表情 好像眼睛里能跃出光来，无论周遭如何都只专注看着他一个人。两人的餐点早已上桌，云建威却一直在翻相机照片与齐峰说话。他总是这样，吃饭也不专心，小孩一般。然后郑纯就看到齐峰拿过意面，用叉子卷起一小口喂到云建威嘴边。云建威张嘴吃了，这兄弟俩的动作和神态实在太过自然。郑纯目瞪口呆，看齐峰自己一口没吃，低头专心给云建威喂饭的样子，如同一位尽职尽责的老父亲。一双眼睛粘了胶似的定在他弟身上，就差把云建威抱在怀里当宝宝哄。女伴奇怪道， 你怎么了？表情好怪。 啊，没事。郑纯用力抹一把脸，收回了视线。两人本来约好吃完晚饭后去酒吧坐坐，郑纯却突然没了兴致，与女伴道歉后把人送回住处，独自拦辆出租回自己的住处。他心绪万千，回想自己过去眼花缭乱的爱情史，再想起今天的那两人，在他眼里云建威漂亮，生气勃勃，会玩也会交际，他一直以为他们是一类人。郑纯拿出手机给云建威拨电话，云建威接得挺快。 啊，学长，找我有事儿。 音调上扬，声音轻快。郑纯笑笑，故意道， 没事儿就不能找你啊？ 他知道齐峰就在旁边，果然云建威马上说， 啊，没事，我挂了。 郑纯笑得不行。 你哥是不是来找你玩了？ 嗯， 怎么样，玩得开心吗？ 当然开心了。 嗯，那就好。 郑纯看向窗外，冷灰的天空掠过，他心中惆怅，也有不甘，但他不爱纠缠。尽管追求云建威的这段时光里，他发现自己真心喜欢这个小孩，喜欢他的纯真可爱，既孩子气又洒脱，漂亮的像一颗不染尘埃的宝石，喜欢他专注地把心放在一个人身上，热烈燃烧的模样。最后郑纯说， 希望你永远都开心，微微。 云建威收起手机，知道这是郑纯对他的祝福，他大方收下手机，揣进兜里。云建威抬起头看他哥走在前面没说话，两步上去抱住齐峰。 哥，怎么不说话 啊？你打电话，不打扰你。 云建威却笑得贼兮兮，等进了宿舍楼，他马上开始装乖，抓着楼梯扶手说自己脚走酸了，走不动了。齐峰要背他，他不要，要抱。齐峰就把他抱起来，正要进电梯，云建威又闹，要他走楼梯。齐峰完全没觉出他弟在无理取闹，老老实实抱着人走楼梯。云建威悠闲晃腿，抱着齐峰的脖子在他耳边小声说话， 哥哥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 宿舍楼有电梯，楼梯很少有人走，灰色的地毯减轻了脚步的声音。齐峰耳朵通红，艰难答道， 没有。 天黑了，楼梯间静悄悄亮着灯，楼上偶尔远远传来门开门关的声音和人说话的声音。云建威看着他哥英俊绯红的脸，靠近他的耳朵轻轻呼吸， 我和别的男生天天一起玩打电话，你不知错。 齐峰实在难以忍受，微微偏过头，脖颈浮起淡淡青筋。 哎呀，别闹。 云建威笑得像只恶作剧的猫，手指有意无意撩过齐峰的后颈皮肤，触碰到一阵热意。楼梯间没有监控，他放肆得很，齐峰走楼梯走得差点腿软。到寝室门口正要把人放下来，云建威马上抱紧他脖子，可怜巴巴的， 哥，我脚疼。 扭着了？ 累的。 云建威蹭齐峰的肩膀，声音甜软。 你抱我进去。 他从口袋里拿出钥匙放进齐峰手里。齐峰的手心都是汗。云建威装脚疼，装得一板正经。